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一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春节过后被认定为跳槽旺季，调查显示有 65.3% 的白领正在求职，90后有实际跳槽行动的比例最高，薪酬水平是白领跳槽的主要原因，你准备跳槽吗？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毛主席纪念堂于1977年5月落成，同年9月9号正式对外开放，迄今已接待瞻仰来宾 2.2 亿余人次。鉴于纪念堂建筑和内部设备维修的需要，经批准定于2017年3月1号至8月31号进行施工，为保证安全，施工期间纪念堂暂停对外开放。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2016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上海、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均超过30000元。近日首都之窗开通北京2017年重要民生实事初选项目网络投票通道，2017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几乎均与通州区息息相关，包括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方便群众出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七个方面，共计30件初选项目。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我 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你忘记他，一波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我过得很美满，你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在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2月27号，河南中牟街头的一张照片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在一辆黑色汽车的后备箱里坐着一位老人。知情人称，开车的车主正是这位老人的儿子。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然而车主刘先生告诉了记者，当天他和家人与朋友聚餐，人多车里坐不下，刘先生想先送一个住在附近的客人再回来接母亲。没想到老母亲认为跑两趟太费油了，干脆自己坐到后备箱将就一下。刘先生说，母亲身体硬朗，就是比较固执，平时总是精打细算的，当时他向母亲妥协了，其实自己也十分惭愧。其实精打细算好像是所有老人的特点，即便是生活条件好了，老人家还会坚持勤俭的生活习惯，有时候会过于节省，让我们这些晚辈们也无可奈何。在你的家里有没有这样固执的老人呢？你平时怎么与他沟通呢？想要让其主动的享受生活，你是怎么做的呢？969都市夜归人，一起来听歌曲《当你老了》。 回忆青春。

心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苦衷，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别去后悔。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1965年，陈慧娴出生在香港一个平凡的家庭里。上小学三年级时，因为她太贪玩，尝到了留级的苦滋味。陈慧娴的父亲十分的气愤，狠狠地揍了她一顿，以示警戒。中学时代的陈慧娴除了热爱读书之外，还对唱歌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课余时常与同学一起练歌，也有参加一些校际的歌唱比赛。但陈父对慧娴的表现是冷淡的，他并不希望女儿以后像歌星一样以唱歌为业。在香港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叫安格斯， 在80年代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1983年，他正在筹备一张名叫《少女》杂志的专辑。后来经过学校的介绍，他认识了陈慧娴，还有另外两个女生陈乐敏和李芷珊。现在大家都知道，陈慧娴因为演唱了《逝去的诺言》，一下子出名了。可是其他的两个女子则默默无名。后来陈慧娴脱离了少女杂志单独发展，而陈乐敏和李芷珊又发行了一张少女杂志的续集。可是由于跟唱片公司产生了利益纠纷，两人终究是消失在了娱乐圈。逝去的诺言在排行榜冠军位置停留了10多周的时间，让宝丽金唱片相当意外。当时宝丽金旗下猛将如云、许冠杰、徐小凤、谭咏麟，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红星，但陈慧娴的出现让他们决定打造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市场的学生偶像。1984年，陈慧娴首张个人专辑《故事的感觉》隆重面世，主打歌《多少柔情多少梦》与《玻璃窗的爱》很快大热。一个学生妹踏入歌坛才数月，公司便迫不及待地为其出个人专辑，这种礼遇在乐坛甚为罕见，可见宝丽金对陈慧娴真的寄予了重望。在这一年的港台颁奖礼上，陈慧娴夺得了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也为日后的歌唱事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经典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娴，多少柔情多少梦。 飘空中，每天安静，任那海风吹浪四冲，多少柔情无尽，多少梦，痴心无奈今天冰冻，多少柔情。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听经典。 指缝太宽，时光太瘦，一辈子原来真的很短，蓦然回首，惊觉岁月忽已晚。 时间真的是一个最厉害的魔法师，在他的手里，每个人都在不声不响的改变中悄悄地成长并老去。不知不觉中，那些曾经的激情和执着，那些曾经的天真和梦幻，早已在岁月里慢慢远去。经典969，我是亚威。或许是棱角平了，或许是成熟稳重了，日子越来越平淡了，脚步也越来越踏实了。 照，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投入，所以放弃，不愿再被妥协，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

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司法公开白皮书》，通报2016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进展情况。党对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冤假错案34起，2013年至2016年，法院受理国家赔偿案件16889件，赔偿金额近7亿。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从3月1号开始，北京将率先使用京六标准油品。目前，中石化在京经营的油库及所有562座加油站已全部完成京六油品升级工作。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日前表示，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经过法定程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推进出租车行业的深化改革。目前已经有66个城市出台了细化措施。国防科工局、中国气象局27号联合发布我国新一代禁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获取的首批图像与数据。风云四号卫星与地面应用系统协调匹配，工作正常，这标志着我国禁止轨道气象卫星成功实现升级换代。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时代幸福化。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时代幸福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 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也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 花开一季，人活一生，只有时光安然无恙。当明天变成了今天，成为了昨天，最后成为记忆里不再重复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岁月总是与沧桑相关，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在不断的成长中，我们终是错过了一些季节，错过了一些事，错过了一些人。在这世上，总会有些人有些事让我们悲伤，让我们愤恨，让我们耿耿于怀。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时光太匆匆了，听到歌曲，如果你还在就好了。 就让我这样子漂流着，我很好，没事的。潜入这条温柔湖泊河，世界就安静了。不想再和谁争辩什么了，妈的定是无 自言的，谁能失而复得？没有了你，我算什么？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追不得，谁救我？飞不尽，你梦中投影。 想着你专属的枕头，你说喜欢玩动，听你的没错，我家里所有是你的杰作。虽然你想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记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我懂。因为你我愿意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 oh, 就算世界有尽头，牵你的手，原来诱惑那么多，只牵你的手， 只牵你的手， 把我放在你心中 ，Oh baby， 牵着我的手。 Oh, 我的家乡会有你的特别座，我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喜欢玩动，听你的没错，我家里所有是你的杰作。虽然你想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记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我懂。 因为你我愿意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 oh, 就算世界有尽头、 yeah、 只牵你的手，别怕诱惑那么多，只牵你的手， 只牵你 把我放在你心中 Oh baby， 牵着我的手、 oh, 我给的够不够，你慢慢感受，因为你就是承诺、oh, 我愿意说， 你我愿意说， 只牵你的手， 只牵你的手， 就算世界有尽头， 只牵你的手， 别怕诱惑那么多，只牵你的手， 你的手 把我放在你心中，牵着我的手。

依然会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总敢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招呼出轨，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让夏天我变了水。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让夏天我变了水。 音乐就好像是电影院投影的那束光，乐符就像灰尘弥漫在光束中，吉他弦动，琴键响起，独舞是你，唯一的观者也是你，每一段音乐听到的人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可是热爱音乐的人又都是互通的。打开你的音乐电台，现实的冷言冷语，愤世嫉俗，都在音乐里逐渐模糊。我们在音乐里抬头，看见了月亮。在那些追梦的年华里，音乐能陪你我一起聆听生活，让燃烧的星光永远不暗淡。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我们虽然无法拥有诗意的人生，但却拥有在音乐中做梦的权利。

此刻为你相伴。